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又到双休日了，又是我们和古曲爱好者呀一起在节目中呢分享不同形式的曲艺唱段的时间了。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还是首先呀以一段京韵大鼓来开始我们的节目，我们来欣赏白派京韵名家严秋霞先生表演的一段白派京韵大鼓《浅晴雯》。 浅晴雯把他赶出一壶，可叹佳人他受了苦情。陈词将他们念也省得朝朝暮暮地挂在胸，言未毕秀莲起处一起举目进来了邢夫人陪嫁婆子人一名，他是晴雯的要命星啊。夫人说你何不到园中前去找管，把他们仆妇丫鬟要仔细盯，婆子答

梦，越思越想我越伤感呐，这样的委屈我可活不成了。要说是别的话儿，还则可说什么？小爷背地有别情，但不知这话儿是从何处起，无头无脑是哪一阵风？要说是太太是从疑惑起，为什么一口咬定不容情？这不是凭空生出了蹊跷是老天呢？为何无辜把人坑，无凭无据怎么讲？好叫我遍体生涯变也变不明，太太是听信谗言全不管，一味的生辰喜怒恨冲冲。我今日虽然还在这园中住，看起来时光不久啊，我要别一红。大约着我与那小爷的缘分算是尽了。我们当初的痴恋呐，就落了一场空啊。越想越伤感，泪珠儿点点滴滴不住的停，睡卧在房中直等死，恨不能无常一刀复幽冥。一连几日断茶饭，他把那饮食俱费要轻生。这公子只当家人是真有了病，走出走进的不安宁。医生情过无期数，乃听闻药儿总不入喉中，公子发慌直落泪，也摸不着家人心内主何情。这一日正在床前来解劝，忽听到外面喊连声，公子连忙迎出去，原来是夫人大怒动无名。唤袭人，快叫晴雯给我早些走，把他即刻给我赶出一壶。我跟前只存宝玉这条后，指望他将来学好把人成，受不住弄一个妖精在这里搅，无法无天的那可不成。快叫他跟随他的哥嫂去，怡红院从今以后定安宁。王夫人一声吩咐如山倒，倒把那宝玉晴雯的魂魄惊。这一回夫人欠晴雯，家人早不信，下一回宝玉探晴雯，员外喜相逢啊，他们各诉离别情。

看南屏山上暗暗的关羽阵势，窥探曹营见曹水寨外翻水门二十四座巨都市，蒙懂战舰用铁链钉成齐整整，内分三阶共六式，一处处齐分五色暗五行，清徐兵身长面阔多猛勇，驾小船是往来水面快如风，水旱灾呀纵横天乐有三百余里，灯火光照彻的柴桑下口，三江通红周公瑾看罢多时呆呆发愣，向东吴六郡八十一州的赤子苍生，天啊全仗着火攻一计，若烧不退曹兵难保血染了江东啊。

上写着玉破曹兵须用火攻，诸事齐备只欠东风。哎呀，周公瑾看罢了子建的言辞，湿透他的肺腑，不由得增添嫉妒，面带愁容，但思量孔明妙算人难测，石本都遣使俱废，昼夜不安宁，谋若不师徒计斩诸葛，我是难以保江东啊。小叔先生，你既知吾病，何以救我？望先生怜悯东吴数百万的生灵。孔明说梁可泰在南阳曾遇一人传授，得着那遁甲天书能换雨不风，都督可在南屏山建筑一坛，设立七星位，待山人长剑作法，祈祷苍穹，在十一月甲子日接下了三昼夜的东南大风。周瑜说，哎呀先生啊，慢说，这东南大风三昼夜就便是一昼夜的东风，某次已成功管教那曹德他八十三万人马，三个里地连已经挡在水火与刀兵啊。周公瑾病体若失，起身下拜，谢先生主谋成功。一回身来大叫子敬，听武令，你急速挑选五百精壮兵，陪先生到南屏山筑坛，把封界那一个威谋将令按军法施行，吴子敬一同孔明出帐外，到南屏山相中地势即刻动工。筑坛方圆二十四丈，按三才九尺一层，上中下三层，上一层立定杏黄旗六十四面，中一层用黑旗阴阳八卦不九宫，下一层有一杆七星旗插在中央地，上写着陆连滩坡巨文武，七位星君起刀锋，诸葛亮斋戒沐浴拔刀扶患有死小童，手捧着七星剑拔玉炉，陈坛子将入内城。我再表那周公瑾